各位同学，大家晚安。上次讲第八品啊，佛道品还没讲完，剩一小段啊，其实还是剩一首诗在最后面。佛道品稍微复习一下，佛道品前面不难了，其实佛道品挺简单的啊。前面问两个问题，文殊师利问维摩诘啊，是云何就是菩萨云何通达佛道？怎么样算是通达佛道啊？这个维摩诘说啊。你要行非道才是通达佛道、哦、这个有意思了。但是大家学了前面这么多章节、啊、应该完全知道在讲什么。也就是说啊，你行于非道，但是呢你却没有非道众生里面的烦恼、啊、也就是说其实你是乘愿再来，这些菩萨、啊、是乘愿再来，不像我们凡夫呢是随业投胎、啊、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凡夫到了这个非道就有非道的烦恼啊，到了这个无间道啊，或者是到了这个地狱啊，就充满了这个痛苦跟仇恨啊。如果到了这个恶鬼道呢，那个贪婪的心啊就没有办法满足，或者是我们到这个就是应该说是畜生道吧，就是非常的愚痴无明。但是如果这些大菩萨们啊，就是这个已经进入不可思议境界的这些大菩萨们，如果他们进入了这个下三道啊，虽然他的身相啊现出了三恶道里面不管是地狱众生或是恶鬼或者是畜生道的这些众生的相貌，但是他却没有这些众生的烦恼。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早都知道他在做梦啊，他跑到梦境里面来，他是不受梦境这个游戏规则的束缚，所以他行于非道却没有非道这些众生的烦恼。那么他也一样啊，如果他跑去这个天道啊，不管是色界无色界啊，他也不会引以自豪哦。那有的时候呢，这些菩萨啊，为了要度化众生，他不能只有一种样子嘛，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显愤怒的样子，但事实上呢他的心啊是充满了慈悲。那有的时候呢他会好像显出一副非常小气啊，非常吝啬的，但是他的心啊，实际上啊，他是可以为了众生能够舍弃他的生命，就是他是把身体、他的这个、他的命都是可以舍去的。所以这些菩萨他会有各个的相貌啊，他其实可以显现各种六道中各种不同其中六道中各种众生的样子。那么他也可以现譬如天道。或者是说他可以现出啊各种烦恼的样子，不管是贪嗔痴慢疑，但是他都只是一种显像，而且他显这个像其实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啊。所以一问声闻哦，或者是这个中乘啊，就是小乘或者是中乘，在维摩诘经里面他说这个也是非道，因为除了大乘以外 actually 除了一乘以外全部都是非道哦。所以这个啊就是维摩诘经第一前面第一段的这个重点。那当然后面他就问说怎么样是什么样子啊可以证得，或者是就是这个定义是如来种啊。如来种是什么？成佛之因啊。那所以他也告诉你说要有身体哦，而且呢你要在无明之中，其实这个应该这么说吧，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色身啊，或者我们的这个烦恼，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贪嗔痴啊，我们的颠倒啊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佛种。你以为你要离开了烦恼，你要离开六道轮回，你要离开这些色法，你想要离开这个色身才能证得佛果？他说其实不是的，你就是要在色里面才能证空，因为它色当体就是空哦。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内容，其实应该不难。那么他后面有讲，他说其实你看啊，你在空中，他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因为你在空中啊种一个花，空中是不是这个一片光明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啊，你觉得很清净。但是他说如果你在空中种一束花或种一棵植物，他说你能开花吗？没办法开花。他说你要在那个有湿的水那个淤泥之中去种花，去种这些花草，它才有办法生根，它才有应该 actually 它才有办法发芽，至少长出枝叶啊。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原因，你要到深海之中啊，你才能够捞到宝藏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哦。所以他就是说，你呀、啊，必须哦，你发了这个菩提心，你就得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其实你也不见得说我一定就是要回到娑婆世界，就是哪里有众生得度，你就去哪儿哦，因缘在哪，你就去哪里，你不要排斥这些因缘。那么你发这个大心，就可以真正才有办法成就啊！前面两堂讲的是这个，好，那我们就回到，就是我们不是回到，我们就开始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段呢是第八品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啊，讲的是一首诗哦，但是呢很长的一首诗，是维摩诘居士自己做的这个偈啊，他的这个偈字啊，就是偈，就是梵文，就是我们的诗。那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偈啊。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问维摩诘言：“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立名之士，悉为是谁？奴婢童仆向马车阵，皆何所在？”啊，这个时候有个菩萨叫做普现色身菩萨就问维摩诘，他说：“哎呀，你是城中的首富吗？那你这个偌大的房子啊，这么大的一个精舍，他说，最后这个豪宅啊，他说奇怪了，怎么都没看到人呢？那请问你的这个父母在哪儿？高堂啊，你高堂在哪儿啊？那你太太呢？哦，还有一些亲戚眷属啊，是谁呀？那你还有你怎么没有童仆呢？有钱人不是应该有童仆吗？有伺候的人啊，有佣人呐，哦，有司机呀，哦，这些怎么都不见了？那你的那个车子呢？哦，你的这些有钱人不是应该有很多车排在那儿吗？那你这个象马车乘跑去哪了？都在哪？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 trigger 维摩诘居士啊，他就做了一首偈，很长啊，这首偈非常长，来回答啊这个普现色身菩萨的问题。好，于是维摩诘以偈答曰：“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啊，这个制度是什么？这个制度当然就是讲的这个般若政治，就是讲的空性的智慧。哎呀，他说空性的智慧啊，是菩萨的妈妈。哦，方便的法门呢，哦，是菩萨的爸爸，或这些佛菩萨的爸爸。你看前面的这个制度讲空性，是不是上求佛道？其实就是为什么是母亲呢？你是虽然要父精母血，但你还真的是从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母亲啊跟这个胎儿更亲近，所以没有母亲是肯定生不出这个胎儿，因为她要在里面怀胎。所以你看，空性就是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成就的基础，智度菩萨母，她是菩萨的妈妈啊。方便呢，是不是就是度化众生？方便呢，是所有这些菩萨的爸爸。所以这两句话你还真的要记得：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啊，原来这个空跟有啊，智跟悲，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父亲，讲的就是菩萨道，上求下化是吧？上求空性，下化有情众生，方便法门度众生啊。他说，所有的这些众导师，所有这些菩萨们，这众导师就是菩萨们，都是由空性跟方便，就是菩萨道而修成就的。法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善心诚实男，毕竟空即舍。啊，法喜就是好喜欢听经闻法啊，这个对法呀，这个佛法或听闻这个正法所产生这个喜悦，他说就是我太太啦。啊，那么慈悲心啊，所有的这些菩萨都有慈悲心，又慈又悲。他说这是我女儿。那么善心呢，当然也就是发心要救一切众生啊，而且诚实，你的心啊是直心为道场嘛？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直心啊？你的心不是弯曲的，其实直心就是清净的心，所以清净的心啊是男，是我的儿子。毕竟空寂呢，其实就是毕竟空寂讲的，其实就是这我们讲的这个真空。他说：“哎呀，这个空性啊，舍是什么？是我的家，无舍。这个毕竟空寂是我的家。”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道品善知识由是成正觉。哦，弟子，我的弟子是谁呀？你不是问我说我的那弟子跑去哪里啦？他说所有的尘劳 都是我的弟子啊，所有这些烦恼都是我的弟子。为什么叫烦恼为我的弟子呢？因为烦，你看啊，弟子是不是会听老师的话，对吧？那尘劳会听老师的话，那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烦恼啊会被转掉，就是这个烦恼啊是在维摩诘居士的这个控制之下啊，他能够转烦恼为菩提啊，所以他不会被烦恼所转，所以他的心啊可以转静。他呢不会，他的那个静啊不会去转心，我们是倒过来啊，我们的心呢是随境转啊，所以你到修行的时候，第一步你的心啊先不要随境转，之后呢你要能够转境啊，转境啊就更难了啊，所以你看他这维摩诘居士这边呢、啊，他就说诶，他的心啊是可以转境的啊，所以很厉害。那么道品啊，就是讲的是37道品啊，就我们讲的37道品，你有小乘的修法，也有大乘的修法。但是呢，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善知识了。善知识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那种有学问的朋友啊。我们现在教的，反正都是这个三姑六婆，或者是这个都是讲人是非啊，讲八卦。但是他这是不是？他说这个维摩诘居士教的朋友都是善知识啊，就是有知识啊，他非常有智慧的这些朋友。那么由是成正觉，就是这样子啊，才有办法啊，这个正得正觉啊。那么诸度法等侣，四摄众妓女，歌咏颂法言，以此为音乐。诸度法就是六度，他说六度啊，就是我的伴侣。啊，那这个四摄呢？四摄就是我们讲这个修行啊，就是有这个布施，然后爱语啊，就是你要讲好听的话啊，力行啊，你要随喜这些其他的人啊，你要帮助他们去成就他们想成就的事情，还有同事啊，就是同事就是你要度化人，你跟人是同一卦的啊，但是这不是讲这是我们上班一起的同事，不是这样子。他四摄众啊。妓女，这个妓女啊，并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特种行业妓女啊，这个性工作者，这个妓女在古时候，她有很多是说乐，弹音乐的啊，就是反正这种可以娱乐的，绝对不是正事啊。当然是旁边的这些乐，有些是乐妓啊，但是呢，她的有是弹音乐的啊，会唱歌跳舞的这种都称为妓啊，那不见得是性工作者。所以他说，哎，我的这个古时候呢，反正一夫多妻嘛，他说，哎，我的这些乐妓啊，哦，这些跳舞的啊，歌妓啊，这些呢，他说其实四摄我不要这些人，四摄就是我的这些陪我玩乐的啊，哦，这些歌女们。那么歌咏颂法言，我的音乐啊，我家的音乐，其实以此为音乐。我们这边呢也不用弹琴啦，啊，也不用弄各种这个音乐，我们那个念经的声音啊，这个念持咒的声音啊，他说其实就是我们家的音乐。总持之圆愿，无漏法林树，觉意尽妙华，解脱智慧果。那么这个总持啊，就是说陀罗尼嘛，就是一切法的总持啊。你可以有各种的总持啊，这个是法呀，或者是禅定啊，或不管它，反正就是修行的那个最高指导原则。他说这个啊，就是我的园苑，就是我的花园啊。那么里面呢、啊，有很多的树，就是那个无漏法。无漏法是什么？如果你学小乘，其实是还是算是有漏法。我学这个大乘。啊，就是真的到最后明心见性，就是无漏法了，一乘法。他说这些啊，就是我的这个花园里面的这些灵树啊，觉意净妙华。这个觉呢，讲的是七觉知啊，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就是反正也是修行的这个功德啊，或者法门的种种，都是在讲这些东西。他说啊，就是这个非常清净的花，美好清净而美好的花，我的花哦，就是七觉知。那么里面呢，花会结果啊，那这些果实其实就是这个智慧跟解脱哦，解脱帮助我解脱的智慧啊，就是这些果实。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不以七净华，欲此无垢人。那个八解脱呢，就是我的浴池啊、哦。那么里面充满了禅定的这个禅定的水啊，这个清澈的禅定的水。那么 七净华啊，就是七种干净的花，它有各种，有七种，它这就水池上面啊，会开着七种，不同的莲花，有的是在讲心很静啊，有的是在讲你持戒非常静啊，有的是说啊，你的这个分别心非常干净啊，或者说啊，你的对于佛法的疑惑啊非常干净。总之，它有七种花。那么你到这个浴池里面来洗过澡呢？你的身体啊，洗过以后呢，它你就再也不会有烦恼。你的身体啊，不是真正讲的你的肉身啊，就是你的这个一身啊，非常的清净啊，脑子非常的清净。相马五通池，大乘以为车，欲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他说我啊，那个象跟马不是要有象车跟马车吗？他说我啊，其实我那个五通。就是五种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还有宿命通、神足通。他说这五通啊，就是我的相马车乘。那么大乘其实应该是不能相马车乘，五通是我前面的象跟马，就是那个动物在拉的那个大型动物在拉车的。大乘以为车，但是啊，就是等于是你看你的神通去拉着后面这个大乘的车子。哦，所以你这个大乘还是需要神通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教化众生。然后啊，你看现在有前面拉车的动物，然后还有那个大车嘛，后面呢你要有车夫啊，车夫在那儿赶车，车夫是谁？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啊。我就有一个这个我的这个一心啊，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菩提心啊，我的清净的菩提心。我的清净菩提心啊，就是在那个车子上面那个马夫啊，他叫车子往哪走。到那个马跟象往哪儿跑，它不就往哪儿跑？所以他说啊，有一心的这个菩提心啊，如果当车夫，那你这个车啊，你这个象跟马就会拉着你这个大乘的车呢，在八正道上面，往前冲啊。象具以颜容，众好视其姿，惭愧之上浮，身心为华曼啊。这个象啊，是32相。那这个好呢，众好呢，这个好是80种好，讲的就是这个菩萨修行啊，累世累劫修啊，修100劫啊，就是要修他这个庄严慈祥啊，非常尊贵的这个容貌啊，非常一定肯定是很庄严，他不见得是很妖艳啊，肯定不是妖艳，但是啊，他会让你觉得非常庄严啊，让你就是心生清净。啊，这个啊，他说，哎呀，我也不用戴一堆珠宝首饰，这些就是我的妆容啊，就是我的衣服首饰。惭愧呢，惭愧之心啊，是我的衣服啊。身心呢，就是发心啊，度众生是我的华幔啊。富有七财宝，教授以资习啊。你呀、啊，这就是说，他说我自己啊，有各种财宝啊，我有七种财宝，而且啊，这个七个财宝啊，他说。你要教授，那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教授呢？就是你要我有七种财宝，这个财宝啊，它也有特别定义啦，就是说信心啊、持戒啊，能够闻法啊，然后能够舍或者有智慧啊，能够惭、能够愧。其实古时候惭跟愧啊是不同的字，就像我们讲这个忏悔。忏跟悔是不同的意思啊，这个惭啊，就是说啊，你生恶法做坏事，你自己很羞惭，对自己你觉得羞愧。那这个愧呢，愧是比较说对外人，为对于其他的众人感到非常羞愧。但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新一代啊，这些东西大概这个 difference 对我们来讲你是越来越淡啊。但是不管，他说你有这个维摩诘居士说我有这个七种财宝啊，而且啊我就。用这些财宝去教化众生，就可以生利息。那我的这个功德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他说，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利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得最高的利益。那么再来呢，就是四禅为床座，从于净命生，多闻增智慧，以为自觉因啊。他说这个。禅定啊，就是我的这个床。你说没床，有这个禅定就是我的床啊。那么因此啊，我就生净命啊。这个就是净命呢，当然就不是凡夫这种这个业力啊，充满烦恼业力的这个慧命啊。他说慧是污秽的慧。那多闻呢，当然是增智慧。而且啊，我就是 这些多闻就是我自觉的法音，就是我自己能够后来觉悟的法音。甘露法之时，解脱位为将啊。甘露法讲的就是这个涅槃呐、啊，啊，梵文呐、啊，这个甘露法其实它讲就是不死，就是涅槃的意思。涅槃呢、啊，这个极净涅槃就是我的食物了。啊，那解脱呢，就是我喝的这个琼浆啊，浆就是水嘛，液体。啊，那么静心以早浴。这个清净心啊，其实就是我的那个澡盆有没有？有，里面有很棒的水，很干净的水，就是我清净心，就是我在洗澡的那个样子啊。然后戒品呢为涂香，古时候的人啊要让自己身上有香气啊，要涂很多各种的香料。他说不用，他说戒品就是我的香料，我不用擦任何的香料，我就是会发出这种香味，吹灭烦恼贼，永见无能欲。啊，这个都不用解释了。降伏四种魔，胜凡间道场啊，这个、四种魔就是烦恼魔啊，还有呢很多烦恼的他们烦恼魔啊，就是其实讲的就是贪嗔痴啦。五蕴啊，五蕴自胜那个五蕴，就是也是一种烦恼魔，色受想行识障的非常重。还有死魔，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天魔。天魔是什么？天魔我们之前那个上课不是有那个波旬魔王，我们天界有一些魔王啊，天魔，他说反正呢。就能够降魔啊！那我们继续往前看，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第八品啊结束掉，因为很简单。虽知无起灭，是彼故有生。悉现诸国土，如日无不见。供养于十方，无量亦如来。诸佛及己身，无有分别想。这边呢，应该都蛮简单的，就是讲说我虽然知道万法无生。但是为了要度众生，我还是得要现啊，进入六道轮回，我还是得要现这个怎么讲投胎啊，在这个道家慈航啊，我就为了度众生，所以还是得现示彼示现，不是我必被迫的啊，示现啊，所以还要投胎。那么悉现诸，虽然啊，这个怎么讲哦，应该还这么说吧，我啊诸国土。就是我还是一样，虽然我知道这个万法皆空，但是我还是要成就自己的这个国土，还是要发愿成就国土啊！而且啊，我这个发的愿力啊，成就的这个国土啊，如日，就像太阳光一样，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看不到它的啊！所有的这个众生，我都要度化啊！那么，而且啊，刚刚这一句是在讲下化众生，对吧？那上面呢，他说供养于十方。但是对上呢，这些诸佛菩萨们啊，无量亿的如来，这所有累世累劫，或者是如恒河沙般无穷无尽的这个如来，这些佛，我也要去这个应该是说供养他们、礼敬他们、跟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智慧啊，能够给予我一生啊。所以还有一点呢、啊，就是诸佛及己身啊，这些所有诸佛菩萨跟我自己啊。我是无有分别想，我其实没有在中间有生任何的分别想，也就是我已经到达一个境界，是诸佛众生无二无别啊！哦，玄奘翻成与佛及自身一切无分别。好，那我们再来继续接着看，虽知佛国土，虽知诸佛国即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啊，这个也是一样。前面啊说，虽然我知道所有这些诸佛国土啊，这些佛菩萨啊，众生其实都是空的，根本都没有发生。前面讲的是什么？是讲慧。但是呢，我还是一样，我还是要发愿，我还是要修清净的国土，我还是要教化众生。就是你虽然知道是在梦境之中，所有的众生都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你还是要对着那个不存在的众生跟他说，众生其实你不存在、哦、因为不存在的众生以为他存在，所以你得告诉 不存在的众生其实他不存在、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真正前面是随顺真实、啊、知道所有的佛生佛众生、啊、其实都 当体即空，根本都不存在，但是后面呢，我还是得成就我的净土，我还是得到梦境里面去教化众生啊！这个东西是非常，我觉得这个文词啊，而且非常优美啊，而且它的这个对于不二法门的这个 怎么样从各个角度去切入，讲的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啊。我想很少，我想如果像我们这样很用功的很仔细的把维摩诘经念完一遍啊，你我相信你对于这个不二法门肯定有很深刻的见解，尤其是我们等会讲到第九品，你就知道整个 chapter 就是在讲第九品不二法门啊。我们到时候来看。好，我们先继续把第八品看完啊。诸有众生类，行生即威仪，无畏力菩萨依时能尽现，觉知众魔事，而是随其行，以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啊，他说啊，这个所有众生之类啊，不管软身、胎身、湿身、化身等等，他们的这个声音啊、形象啊、威仪啊，他说这个菩萨他都能够显现出来。因为有神通嘛，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四无畏跟实力这些功德，让他能够行方便，也就是说他能够以众生的方便来度化众生啊。所以一时任何时任何地他都可以现任何众生的样子，其实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啊。那有的时候呢，他想要度化魔，他就进入啊化成魔的样子，然后到那个魔啊跟他们变成那个可能要跟他们变成好朋友啊，成群一起啊，因为你要认识他们，你要了解他们，你才有机会去度化他们。所以很多的这个大魔王魔头其实是这些修为非常高的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度大菩萨们示现的，尤其是八地以上这些大菩萨们示现的啊，其实就是为了方便能度化众生。那么有的时候呢，他或是老病死，成就诸群生，了知如幻化，通达无有碍啊。有的时候啊，他也会好像示现生老病死啊，示现无常，让众生能够觉醒啊，知道世事无常。那有的时候啊，他说或现洁净烧，天地皆动然。有的时候说啊，示现那个。我们讲这个应该说娑婆世界最后要灭亡的时候大火烧，他说有的时候也会示现这种景象哦，所以整个这个天地啊都烧起来。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也是要让众生断了他们的常想，就是让他知道无常是能够有多么的可怕啊，让他知道无常，然后啊能够去修行啊，证得空性。那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那就因为世现无常嘛，那个众生会恐惧啊。有的地方是这么解释，那就算跟前面没关系，也是一样。很多的众生就来求法、求菩萨保佑啊，求平安。他说没关系啊，只要你来求我，我就任何时间我就到你的房子里面来去帮助你。当然先以预勾签，你可能向我求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就给你，但是最主要呢是希望能够把佛法教导给你啊，能够帮助这些众生。好，经书净咒术，工巧诸技艺，尽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世间众道法，悉于中出家，应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那这个经书啊，经书是不是这个我们佛陀讲的那个佛法经书？他经书啊，或净咒，净咒是外道这些咒语啊。他说，哎呀，这些所有的一切什么工巧各种的技艺，他说这些明心见性大菩萨他都会啊。为什么呢？他什么没有什么东西不会的？他做的一切就是还是是利益众生，而且他还有很多是不是那种世间的道法啊，就是不是佛法？他还跟着那些讲这些非道的啊，或乱七八糟这些道门的这些老师，他还跟着他出家呢。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能够理解啊，他们所说所学，那么你才有办法就是你要怎么样战胜你的敌人，你要先了解你的敌人啊，之后呢他就有办法破解，然后再把这些里面的这些人呢带入正道之中。所以他虽然去跟着那些外道出家，但是他并没有堕邪见啊，他还是正知正见。好，下面一段啊，快完了。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啊，有的时候他也可以当做这个 变化变成日月啊，日月或天宫啊，这个就已经变成物啊，物种了。或有的时候呢，变成这个凡或天界的这个世主啊，那是或者呢，或时作地水，或复作风火啊，劫中有极意，现作诸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中毒。那有的时候呢，它会变成地、水、火、风其中的一样啊，这已经不是人了，这个东西有点像物啊。那还有啊，就是有的时候有疾病，这个很多大瘟疫流行啊，或我们说啊，这个 virus COVID 流行的时候呢，它就会写它啊，可以变现成变药草啊，它可以变现成各种样子，不见得要变成动物啊，不见得要变成有情众生，它也可以变成无情的这些物啊、事物啊，然后变成药草，让这些众生吃了之后病能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劫中有饥馑，现身作饮食，先救彼饥渴，却以法与人。哦，那有的时候啊，这个大饥荒，他就自己变成食物啊，去供养自己呀、啊，给这些众生吃。你要先让众生吃饱了，他有力气了，那他才有办法啊。先以欲钩牵马，再令入佛之。劫中有刀兵，为之起慈悲。化彼诸众生，令往无争地啊！那有的时候这个刀兵劫是吧？这个大各种战争，他也会起慈悲心啊，能够去化解这些众生之间的这个 conflict 这些战争啊，这些争执啊这些冲突，希望呢大家能够无争啊，就是不要再有的任何的混乱或任何的冲突。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伏使和安啊。有的时候也是看到那种大的战争，但是菩萨呢，他永远都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啊，那不会帮助任何一方。但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啊，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处，则往道与彼免济其苦恼。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殆，皆现生于彼，为之作利益。啊，反正呢，就是各个地方，这世界上国土有地狱的地方啊，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什么地方有地狱，他就过去。过去呢，解救里面的众生。那么有些地方啊。你去看那个动物片啊，动物就互相在那吃嘛。其实我蛮喜欢看那个，什么那个《Animal World》，它不是里面就是讲狮子啊，那个海鹰啊，哇，去追那些动物，你就发现这很可怕。就是所有的动物呢，它就是两个 mode，一个呢就找吃的，另外一个呢就逃跑，怕被追杀。啊、哦，尤其是那个草食动物，真的非常可怜。但那个肉食动物呢，肉食动物就是追杀。啊，吃饱了，但最后老的时候呢，也就是饿死。你看看所有的动物，如果它不是一则不是被吃掉，然后自己就已经被吃掉了，要不然呢，它就是饿死病死在那街上。啊，它稍微再老一点，大部分是饿死，因为很少病死。你还没有病死的时候已经饿死了，所以一直吃，要不然是吃，要不然呢就被吃，或者要不然呢就是被饿死。啊，所以动物非常悲惨，那它也会变作这些动物。啊，就去教化他们啊！是受于五欲，亦复现形缠，令魔心愤乱，不能得其变。所以你看啊，他会示现五欲啊，各种的欲望。但是事实上，他的心啊是在于禅定之中。所以他虽然示现各种的欲望，他好像是这个物欲啊，这种欲非常的各种的欲望非常的强。但事实上呢，这个心魔啊，是攻不进他的，因为他根本心是在禅定之中啊，火中。他说有好比什么呢？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好比生莲华，是可谓稀有，在欲而行禅，稀有亦如是。他说你有听说过火中能够有莲花吗？没有嘛，这火中哪有办法有莲花？他说啊，在五欲之中，纵欲之中还安离。安于禅定之中，他说这个稀有就像在火中生莲花一样，啊，非常的难能可贵。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哎，有的时候啊，这个 明心见性这些大菩萨们，他还会扮成性工作者。这个妓女就是淫女，你看淫女就是真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特种行业的。哎，她为什么？因为嫖客也要被度化，你不能嫖客就有分别心啊，所以各式各样、各个阶层的人，他都要度啊。可能有的时候是赌徒啊，有的时候是嗑药的，那吃药的，那根本就是那个贩毒的，什么都有。那对他来讲，这没有任何差别，他就是要度化你，所以呢，他可以视线各种样子。啊，吸的毒呢？你吸毒跟他吸毒是不一样啊。或为意中主，或作伤人导，国师及大臣以诱利众生。这边意思在讲菩萨各种方便法门。他说有的时候啊，他当作他化身啊，变成一个意中主。意中主啊，就是那个城中的大王，其实讲的就是市长啊。意啊，并不是讲整个国家，意就是讲一个城池里面的老板啊，里面的那个。主人就是讲说现在的市长啊，或者那个可能以前那个城啊，如果有一个城，古时候有一个城，那就是那个城主啊，或做商人岛啊。这个商人岛就是有点像这个商界的领袖啊，商人里面最有知名度、最有钱的啊，商会长、商界的领袖啊。有的时候做国师，有的时候呢做那个大臣、宰相，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再来，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障，应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那碰到那个穷人呢？哦，他其实呢，随时就可以变现出一堆的财宝，就是要度化那些穷人，也都一样，先以欲钩之，再令入佛之。你总是各种的人，你都要跟他结缘啊。有每个人对于你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呢都要满足这些众生，才有办法度化他们啊，就很辛苦啊。其实后来我想想，那个修空性啊，当然很非常艰难，但是等到你空性修成，你要从空出假，哇，在世俗中修方便，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那个外面的众生实在是妖魔鬼怪，什么都有。哦，所以这个才是真正遇事练心嘛。你真的遇到这所有事情，你才有办法看看你自己的修行功夫有多少。我是在那个深山呐、啊，深山那个空，这个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山洞里面啊，去修行，还看不出真正的功夫啊。我心骄慢者，未现大力士，消伏诸功高，功高功功高我慢的功高，令往无上道。那、啊、有一些人呢？这个众生啊，这个我执我慢非常重，那也一样，你就要现出大力士的样子。大力士就是你比他厉害，让他功高我慢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有能力度化他哦，令他这个上无这个就是令上无上道，就是让他能够成佛道。我就每次举那个例子，那净空法师说，你要度化麻将赌徒，你就要跟他打麻将，但是呢，你要打得比他好。你不能输他钱，每次输他钱，他觉得你根本不行。你打得比他好，哎，他 admire 你，你讲法给他听。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岂有恐惧众，居前而未安，先施以无畏，后令发道心啊，也是一样，就是你碰到那恐惧的人呐、啊，你也是先行无畏布施，然后跟他结缘了之后呢，啊，你再引领他走上佛道。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开导诸群生，令往戒忍慈啊。有的呢是说，哎，我现出这个外道的禅定啊，我这修成五通仙人，其实这就是你看看你是度谁嘛？你今天是度贩夫走卒，还是度流氓妓女，还是度这个外道的这些众生啊，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度化的方法也都不一样。像这种呢，他说：“哎，我要度这个外道的这个这些仙人，我就要先利用外道的禅定的方法，他们最向往的哦，他们最心仪的那个方法，我就用那个方法去度化他们。那你还看到了见需供养者，有一些众生啊，觉得需要被供养，那我就现为做童仆，我就当做他们的这个佣人也好，他的童仆也好，我就是给他变成他的这个。”给他提供 service，因为他真的有这个福报，那我就给他这个 service。在给他 service 的这个同时呢，啊，伎乐可其意，乃发以道心。我让他开心，我给他很好的 service，其实我是为了度化他。 虽彼之所需，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利，皆能给足之啊。就是这个等于 summary， 就 summarize 呢，所有的众生，他应以什么相得度，或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能得度，你就用那个方法。哦，那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方便法门。总结，下面就剩下几句话。总结，如是道无量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假令一切佛于无量亿劫，赞叹其功德由上不能尽。谁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除彼不孝人，痴名无智者。啊，这一段呢、啊、就非常简单，就不太需要讲。这段呢是总结啊，其实讲的就是说，这个菩萨道，你看行菩萨道啊，他这个为什么他必须要先证空性？你就从这个章节里面你就非常清楚，因为他要度化众生，他要现各种不同的形象，他还真的必须要有神通力，而且他必须要证得空性，所以他知道。我们是在梦境之中，他才可以在梦境之中大行佛事、啊、不被梦境的规则所束缚，他在里面真空妙游，他可以玩得很起劲、啊、全部就是游戏神通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证得空性，哪有办法去做到上述所讲的那一切、啊、所以他说，哎呀，我要是想要继续讲这个功德，那根本、啊、永远无这个累世累劫都讲不完哦，这个功德是讲不完的。所以他说，你想想看，我讲到这个法，哪有人说会听到了而不想发菩提心？他说是不可能的、哦、所以第八品啊，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第九品呢，可以开一个头。第九品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先开一点头啊，今天可能可以早点下课。第九品啊，它是在，你看它的法，它的这个第九品 actually 是我这里面其中一篇非常喜欢的一品。像我很喜欢第五品啊，这个问疾品，我也很喜欢第九品入不二法门品啊，就是在讲，因为维摩诘经不就是在讲不二法门吗？所以这第九品也是其中的一个精华，讲的你看他把他维摩诘居士不 sorry 那个鸠摩罗什，你看他就给他品，就是给他注，就是不二法门啊，所以你看这应该是一个精华中的精华哦。所以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不二法门。你要讲到不二，那应该就是说那有个二嘛，对吧？二是什么？二就是我们所讲的二元，就是相对或相待而成的一个二元的概念啊。所以佛法是一，凡夫呢或圣者，我们讲的佛啊是一，那凡夫呢？凡夫是二啊，就是我们说，哎，你有假钞，你才会有说所谓的真钞嘛、啊、当你假钞没有的时候，真钞也没了。所以他在这边呢、啊，就是有31个菩萨跑出来啊，讲30，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见解，讲述到底什么是不二法门。可是这个地方啊，非常有趣。我们看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于小飞教授这一段，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他把它分成两类，就这31个菩萨里面所讲的这所有的话，他把它分成两类。哪两类呢？他说啊，我们先举个例子吧。我们凡夫之间呢、啊，我们凡夫是不是有我们的二元是什么？比如有长就会有短，有黑就会有白。啊，有胖就会有瘦，你看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是相对的啊？而且啊，它这个都是互相依存而生存。如果没有长，就不会有短；如果不会有胖，就不会有瘦。这个呢，就是凡夫所认为的二，就是凡夫之间所谓的二，是法与法的二啊，长跟短是各是一法嘛，就法与法之间的这个二。好啦，这是其中的一种啊，所以呢，这个凡夫啊，这个其实他就是这个二元，他认为啊，这个二元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凡夫的世界。菩萨不但告诉你，凡夫啊，里面的这个二元是不存在的，他同时也告诉你，为了要破解你这个凡夫非常坚持的这个意念，说，哎，我有这个二元，有长有短啊，或者我有烦恼啊，我有六道轮回啊，所以菩萨 为了，或者这些佛菩萨圣人，他为了要破除你对于这个烦恼或者是六道轮回的执着，这个凡夫的见解，所以他又创立了一个圣者的境界。比如说你凡夫是不是有烦恼，那我就对治你的这个烦恼，我就出现了一个，我就只好 create 一个假的名相，叫做这个菩提。哦，如果你没有烦恼，就不会有菩提嘛。你把烦恼如果破掉了，哦，我们凡夫就说啊，那我把烦恼破掉，我就有菩提。其实事实上菩提也不存在，但是这些圣者他为了要破你的烦恼，说好吧，如果你真实认为，你就是认为烦恼是真实存在，那我就有了一个菩提。那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六道轮回是真实的存在，那我就会有一个涅槃。哦，你如果认识生死是真实的存在，那我就会有一个涅槃。哦，那再来呢，随便举个例子，如果你认为色法是真实的存在，哦，这所有的一切有这些万法是真实的存在，那我就告诉你，我就针对于你这个万法真实存在这个色法，我就说有一个空。那这个是什么呢？你看前面是不是凡夫跟凡夫之间法与法的对等，那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凡夫跟圣者，哦，法与法性中间的相待。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法与法中间的相待，或者是法与法性中间的相待，其实它都是一样是二元。到最后我们刚刚所讲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二元是相待而产生的，你只要把其中一个给断了，一个给干掉了，另外一个就不会存在。它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我们就先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先跟大家说明白，哦，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咯，我看看的后面一个例子啊，那好，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我们看这个经文好了啊，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稍微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章节真的特别重要。尔时维摩诘为众菩萨言：“诸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乐说之啊。”他说啊，就问各种菩萨说：“哎，各位菩萨啊，想听听你们啊，这个对于不二法门的看法，哦，你怎么修不二法门，你怎么解释，你可不可以表达一点意见。”所以就有 total 31个菩萨，哦，就出来说明啊。我们今天就看其中一两个好了啊，哦，我们就下次再重新开始。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有一个法自在菩萨说言：“诸人者，生灭为二。”哦，这个他就告诉你啊，哎，他说各位啊，生跟灭是一对，就是一对相对的法。你看我们凡夫是不是说有生就会有灭？他说这个菩萨说我知道，你看凡夫是不是经常把生灭拿出来说，有生就有灭，有灭就有生，所以生灭是一对法与法中间的相待的二元。他说但是呢，下面开始说什么，下面就是在讲这个菩萨，但是我们圣人呢，我们菩萨啊，是像看法是不一样的。下面就在讲，当这些菩萨理解到生和灭，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相对，它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你看接下来他怎么说：“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哦，很精彩啊，哦。他说先这个自在菩萨，这个法自在菩萨先说，你看我举个例子吧，众生很喜欢讲生灭法啊，生了就会灭，对吧？那万法出生，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是生灭的概念。他说你有生就有灭，但事实上不然啊。他说什么意思？当你，他说我真正，他说我们这些明心见性菩萨证得的是什么内容呢？就从下面一句开始，他中间的这个文字没有，其实没有翻译过来，或者说他没有翻得这么细啊，其实就是换成说，哎，我们证得什么呢？我证得的是法本不生，今则无灭，法从来没有生过，它哪会灭呀？所以生跟灭根本不是一对相待的法与法的二，所以二是不对的，因为生跟灭根本不存在，所以我证得的是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所以我证得了法本不生，今则无灭，我才证得无生法。什么是无生法？无生法我们讲是已经登地菩萨那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证无生法忍。这个忍是什么？ 忍，你不要把它想成哇，我要忍耐，我的那个心上插了一把刀，不是的，这个忍啊，就是已经 internalize，就是我完全安住在无生法的这个境界里面，已经安忍了，就是哇，已经合而为一了，天人为一了，是这样子，就是我无生法那个境界已经超然了。因为我证得法本不生，今则无灭，所以我证得无生法忍。好，所以我是这种明心见性的大菩萨，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不二法门。这是第一个菩萨他所举的例子。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吧。哦，因为这有三，还后面还有30个例子，但我觉得30个例子都很精彩。有的是法与法中间的二元，有的是法跟法性中间的二元。哦，这个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好好的琢磨一下。OK，那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了。 我 哦， 有一个问题， 是你说 Carita 是不是？ 对，老师，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好，生灭到无生法忍，怎么他们的关系好吗？就是证得没有生灭，那到怎么得无生法忍？ 其实无生法忍只是一个境界啦，就是我 对。 们当我们已经明心见性到后来啊，你知道还有各种的无明烦恼，到最后的时候啊，到最后你快要成佛，真的圆证啊，到最后那个到了无生，到了8地、9地、10地之后呢，就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他们都在修无生法，就是说，哦，原来万法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你修到后面，连最后那一点我，其实他后面那个无生法哦，已经就是说我啊，最深层的那个法我执根本不存在，连我整个都破解掉了。到那个点上面之后，全部破解之后，你连前面的那个影子、四毛的影子你都看不见了，你真正回到最原始那个光明的大定之中。但是一开始我们凡夫认为有生有灭嘛，所以就是生灭法。那么，所有这些菩萨们其实也都是在生灭法下面是上面下功夫啊，就是知道其实万法不生的，根本就是万法无生。整个《楞严经》不是中间的一大好几个月，我们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吗？万法无生，所以到最后这些7地还没有呢，八应该是八地，因为8地、9地、10地吧，那边的菩萨们，他才在证这个无生法忍，最后真的破掉之后，最后连那个万法，最后那个法我执，最后一点点的那个我，全部都放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无生法忍了。而且无生法忍还有下品、中品跟上品，如果我记得没错，我现在不记得是7地、8地、9地还是8地、9地、10地，总之是在那里面呢有三地的菩萨。哦，下品、中品、上品，他当到最后，连最后那一点点法我执全部放掉的时候，真的就见光明。那个光明是真正连影子都看不到的。我们说，如果你明心见性，你都还看到影子哦。你前面还看到那个四毛的影子，只是你知道那个是影子，不是毛。但到最后你圆证的时候，连影子都看不到的。这样子有解释清楚吗？ 哎，所以他是用无生法对生灭法吗？ 其实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又在相对了，没有无生法，没有去对生灭法，应该这么说吧？有生是不是才会有灭，对吧？这 对。 个好，我们凡夫大家都知道。所以下一步是什么？哎，我不要生，我把生给破，我就是要把生给压住，我不让它生出来，我就不会灭。所以就无生的话就没有灭，但事实上这还是二元。真正的不生不 对， 灭，那个无生法是不生不灭， 对， 不生不灭是根本都没有生出来过，它又怎么会灭呢？所以 好， 不生不灭并不是把生灭，你如果把生灭给灭掉了，才有不生不灭，那你那不是真的哦，你还 对， 是 那是 针 二 对 语， 于二元。我把 对。 生灭，哦，我不要生灭，我就不生不灭。他说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是根本没有生，所以它也没有灭，所以是不生不灭。 好， 所以 那 你， 我不知道，就是说，无生法忍这个名词，为什么它会跟生灭这样子放在一起？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生灭法就是二元的时候，然后无生法如果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那就是一个境界，对吧？ 但是无生法忍呢、嗯、这个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一个境界，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境界吧，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菩萨他们的一个境界，就是他已经证得了，你简单的解释就是他已经证得了万法无生。 OK， 无生法忍就证得万法无生。 哎，对对对，他程度的不同啦，但是这就是在最后修行的最后那一里路了。 OK OK， 最后那一里路，而且这个无生法哦，它是最后连那个我，你知道最深层的那个我慢慢在破解在瓦解。 嗯， 那是最难的，因为你先有那个能才有锁嘛，他到最后再破那个能啊，就是最深层的那个我法我执非常非常难破。 嗯， 你就把它只要想成是万法无生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清楚的去讲这个境界，就像你记得我们在最后在念法华经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在实住实行的时候我们还勉强可以去领会他所经文里面所讲的境界，等到登地以后根本就已经那个分别已经太少了，我们已经没办法理会了，你记得吗？ 对，眼睛一样。 OK， 你记得吗？他这个就是在讲那登地，你看我们后来是不是就随便讲一讲就算了，因为就根本离我们太远了，无法理解啊。你就是一个我们只有那个100公分，然后呢那个巨人有一公里这么高，你他一公里跟一公里0.5公里其实对我们来讲差不多了，1000公尺或1500公尺对我们100公分的人来讲，他那个境界你没有办法去分别，但除非你到了那个高度你就可以看到哦，他有这么大的差别。 OK， 好，谢谢。 OK， 好的。 Good question。 好，谢谢。 All right，好，我们就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就再慢慢、哦、探讨这个二元、哦、那个不二。 OK， 那我们大家一起回向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晚安，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